直等着你，一直没有你的消息。关了手机，断了联系，从此就要各奔东西。我在一直想着你，一直没有你的消息。思念着你，那些回忆，甜甜蜜蜜，你怎能忘记？亲爱的，长的夜里想你，想你，想你，每个夜里，红尘路上我在等着你，你又怎么舍得我哭泣？在这红尘路上，我在等着你，等你，等你，我一直在等你。消息，关了手机，断了联系，从此就要各奔东西。我在一直想着你，一直没有你的消息。思念着你，那些回忆，甜甜蜜蜜，怎能忘记？亲爱的，你离我而去，为何孤独我自己？孤单单的寂寞，漫长的夜里，想你，想你，想你，每个夜里，红尘路上我在等着你，你又怎么舍得我哭泣？在这红尘路上，我在等着你，等你，等你，我一直在等你，等你，等你，我一直在等你。 睡。